时间10:09啊，嚟到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 ，Neo Neo 好， 系大家好，我个 Happy Tuesday 今日冇咁 happy 啦。 我哋介绍完茉莉，转头俾你慢慢讲下。茉莉咧就喺电话里边嘅 ，Hello，Hello， 系嗱咁啊，因为我哋即系疫情嘅关系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措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维持翻即系两个人喺直播室里面，咁另外拍档咧就喺电话旁边啊。咁啊，除咗呢个措施之外咧，亦都要提提各位听众啊，因为由今晚11:00开始咧，二台嘅节目咧就会变为呢个中文台联播节目，咁啊希望听众会谅解啦。咁啊都系因为咧，即系希望即系啲抗疫措施啦，可能减少一下啲人数啦。咁啊嗱，嗰个嘅变动咧就系咁样嘅，11:00咧，即系我哋敏感时刻咧就会完结啦。咁啊11:00咧就会有特别节目啦，我们在乎你。咁今晚咧就会有五台嘅 Bear 陈永红啦，同埋文教组嘅杜婷去到主持嘅。 咁佢个名成日喺我哋节目讲噶啦， 系啦，点解就可以听佢本专真心 做？即系所有二台嘅节目变为一个节目咁啊，系咪？ 系啦，11:00开始系啦，咁去到2:00凌晨2:00咧就会有有声好书同埋大自然之声。咁去到凌晨5:00咧，我们在乎你嘅 Bear 陈永红同埋文教组嘅杜婷咧就会继续主持嘅， 又出现翻， 冇错啦， 出现啦， 老是常出现嘅陈生又系你啊，就是、又系佢啦，就杜婷。咁啊，主持到6:30啦。咁其实佢哋都好辛苦嘅，即系横跨咁多钟，咁啊辛苦佢哋啦。咁啊6:30咧就会有晨早新闻天地新闻部制作嘅节目。咁啊去到8:00咧，先会同大家再见面嘅就系晨光第一线啦。咁即是话咧，晨光嘅听众，如果你每朝早都系6:00准时收听嘅咧，就要留意啦。咁啊，听朝开始咧就由8:00先至会有得听呢个晨光。第一就褪后咗2小时啦，咁我哋就睇翻个情况，睇下几时会可以回复正常啦。咁啊，暂时有呢个转变先嘅。咁所以咧，受影响嘅二台节目就包括我哋敏感时刻啦，迟咗1小时。咁啊，师兄祠堂各位师兄弟妹姐弟咁咧，就要即系休息一下啦。祠堂暂时就唔开住啦， 系 啦。 祠堂唔系俾人拆咗，休息一下啫。 可能装修紧咁啦，系啦。咁啊，唔出街。而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亦都是暂时就停一停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呢就有2小时就褪后咗啦，咁啊希望各位听众都即係会一起嚟到習慣呢一个嘅改变先啦。 都系为咗抗疫啫，希望快啲疫情快啲过就一切回复正常啦。 係啦，大家都好努力为呢件事，希望做多啲嘅措施令到大家都可以即係减少染病嘅机会。 係啦，冇错。咁我哋呢有情牌都会暂停咗先啦，就 係 啦，因为啲嘉宾上嚟都危险呀，都聚集太多人啦，就唔好啦，系啦，我哋其实从 Master 赛仲有一集噶，咁啊之后先播翻俾大家听啦。 当然啦，系啊，咁啊 Neo Neo 咧就话呢个 Happy Tuesday 今日就唔系咁开心啦， 系因为莫莉唔喺度嘛，我哋三个人少咗一个嘛，你知我好爱啊莫莉噶嘛， 佢精神常在嘅， 即系莫莉唔喺现场，我真系意思咁讲。 系咁啊，莫莉你又有冇咩说话同 Neo Neo 讲？今日见唔到。 我好掛住佢，唔知點解。當原來咧，即係今次嗰個疫情咧，真係比較，我覺得真係嚴峻過之前嗰種。即係雖然冇之前嗰種嘅恐慌，包括就係再係大家一齊去瘋狂搶購一啲嘅物資啦。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坊間，我哋都講啊，早幾日同埋上個禮拜都講，其實依然都仲係好充足嘅，好多地方都。咁就冇咗嗰種嘅瘋狂，但係唔知點解大家咧都知道，可能因為太多人確診啦，咁亦都響應成個社會嘅呼籲啦，咁就盡量多啲留喺屋企，少啲出街嘅時候，我喺街嗰度係真係見到好冷清，跟住我亦都少咗出街。你喺屋企嘅時候， 你少咗出街係應該嘅嘛？你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就但係因為咁樣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發現我真係好掛住身邊好多個朋友咯，又或者係啊，又或者譬如尋日見到師兄祠堂啊，啲同事啊，或者因為尋日 Kitty 已經封煙噶嘛，跟住我就突然間唔知乜一下，我就有啲我好掛住啊咁嘅感覺，佢真係有咁噶喎。 係啊，我同你嘅反而相反啊，我好享受我自己嘅獨處啊，係啊，少咗好多無謂嘅應酬啊，因為平時可能真係太多無謂嘅應酬或者飯局，我覺得而家啊幾好啊，清洗一下自己。 己的心灵，在家自己想想嘢，独处一下，其实不一定要去街，不一定要很热闹的做人的生活里面。 是 我自己觉得挺富足、啊、反而我又不觉得很闷、啊。 闷就不闷的。 是不是觉得闷。 我没乜朋友，我很挂住，都有的，不过不是很多咯。 你是其中一个啦，所以你要 我 觉得 我很挂住大家，很挂住你们，因为我很喜欢 回来电台做节目啊。 所以其实显得我们即平时即平平安安能够聚在一起做这些这么日常的活动的时候，都是即一种幸福来 的。是 即幸福真的是非必然的，很多东西来得很突然，你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还记得即一开头前排第一波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的措施的，就是又是我们轮流封烟减少一些人出出入入。 你有时隔离房封烟而已嘛。 但不行，这排即再 critical 一点，所以大家真的要乖乖留在家。但是即后来我们即稍微即疫情缓和的时候、回复正常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下觉得哎好开心，我们终于好像即 是在一起。 是啊，团圆这样、啊。但是疫情原来未过，大家就不能够松懈，又再从头这个即抗疫时候的生活啦。不过即希望大家都忍耐，即这一场仗应该是即不是短时间的仗的，我们就要都 要靠大家同心合力才打得赢的。 没错，我都觉得是，即不能够靠一个人的能力、或者靠一堆人的能力。 还有不要那么自私，出街记得戴口罩。 是的，这个很重要。 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trying to sin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 poison.You're trying to eat us in poison. 百毒不侵。 好，翻翻嚟直播室。 诶、哎，佢歌名几好啊，百毒不侵。 系啊，呢几日我听到好多同事都有播，唔知呢个愿望系咪好希望，即系透过呢首歌可以带到俾听众啊？大家都即系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 冇错嘅，咁呢排咧咪成日系宅喺屋企啦，大家都真系唔敢出街啦。 系啊。 咁我又咪上个礼拜我都讲话，我真系煲剧煲到煲剧疲劳咧，唔想再煲剧啦。咁、电影有阵时又搵嚟搵去冇乜好戏好睇啦。你知冇乜新戏噶啦，而家。咁我就结果咧，我真系买书睇啦、 嗯。 我买实体书，咁、我就买啲唔同嘅小说啊，咁啦，即系我未可以去睇嗰啲咁嘅心灵书字，我觉得心灵书比较闷，我都系睇翻小说精彩啲嘅。 我、竟然系 系啊，我唔系好中意睇啲心灵书嗱，反而啲心灵鸡汤类嘅嘢咧，我就上网睇嘅。 哦， 系啦，咁我就买啲实体书睇啦。咁、我又买咗两本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咧，咪东野圭吾唔系好出名嘅， 系 啦，佢咪写推理噶嘛。咁我买咗两本睇，我又睇下睇下睇完晒两本，我觉得。又唔係冇睇啫，喺我角度，係、喎，係咪可能我冇買佢最 hit 嗰幾本啦？我求其買咗兩本啫，咁係啦，有本係短篇，即係好多短篇嚟嘅添。咁我又覺得，咦，好似我又唔覺得真係咁精彩咯。其實睇完係咯，即係我睇到上網賺到佢咁犀利， 係 咯。 定係日本嘅小説同佢嘅電影一樣，都係要慢，要慢慢。 唔 係 啊，我覺得佢啲橋段啊，各樣嘢我又唔覺得好精彩，同埋可能翻譯咗啊，翻譯咗變咗你啲，因為唔係佢原裝文字啊嘛，翻譯嗰個人都有好大影響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之前咧有睇過一本在咖啡冷掉之前咧，我就覺得佢譯得好好啦。 嚇！ 即係因為我都好怕即係譯。咗之後咧，咁譬如可能係台灣人譯嘅，咁可能有啲字你又唔係好明啊，或者嗰啲句式你又唔係好有 feel 啊咁樣啦。但係佢譯得好好咯，係亦都令到我好快咁樣睇完本書咯。 係，因為我覺得譯嗰個人要啲手法啊、文筆啊，都要好貼近原作者，你先會有嗰種味道嘅。等於配音一樣啫嘛，你把聲同個樣都唔似嘅配類，都係唔好聽㗎。係咯， 我咁所以可能日文版即係原著。是真的正的、 啊、是啦，我不知道可能譯了之後我就覺得不是那麼正咯，看回譯書算了，老老地 完全不同的、譯書那些散漫， 不是譯書也有小說的嘛，小說，但我覺得譯書我喜歡看是為什麼呢，我覺得譯書那些書呢節奏很快、我喜歡看一些節奏很快的東西、很怕拖的、有些書真的講一間房講了四版紙的形容間房那些呢，我就頂不順咯，即 我 喜歡這 些，我們講過 是 你讲咩啊？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边啲书精彩，边啲书唔 重 要？哦，系、你讲到睇书，我今日都有睇少少嘅，因为我真系呢几日都好乖，即系除咗一定要落街买餸或者即系要系啦，即系做一啲必须嘅事情啦，咁、都系快速地即系做完就即刻翻屋企噶啦。咁我就都有揭开啲书嚟睇。我有一本新书买咗咧，未睇，咁我睇咗少少，睇咗几十页啦。今日佢喺度讲微生物嘅，就是我是疫情之後買的呢本書，咁就係講一個即係德國嘅微生物學家啦。咁當然呢本書就翻譯咗啦，應該係台灣人翻譯嘅，就講佢對於即係微生物呢一樣嘢好熟悉。咁、然之後就其實都有幾多冷知識喺裏面嘅咁、樣咯。咁但係而家我睇頭咧都仲係有少少艱辛，因為佢仲講緊即係微生物係即係存在喺邊度啊，佢有啲咩用啊？咁譬如佢喺啲動物有啲人譬如我啱啱睇到佢好似话乌贼呢一种嘅，即系海里面嘅生物， 即系墨鱼啦、 类似嗰科咁嘅嘢啦。即系点解佢喺海里面会即系发光咧？你系咪错墨鱼佢咪光咁样嘅？咁原来其实佢系即系吸咗啲微生物落佢个身体里边，咁、一点嘅微生物当然好细咧， 佢就好多 系啦。其实佢可能有几十亿嘅微生物、或者几百万个微生物喺里面，咁、所以你就见到佢发光咁样。咁、初初都仲系讲紧呢啲嘅，咁但系佢个封面。得意嘅就係，譬如可能會講下，你放屁，咁其實同微生物有咩關係咧？咁、樣，咁啊，希望我可以俾少少恆心， 即係唔係小説嚟嘅咯？ 唔係小説嚟，係實用嘅。我自己中意買啲實用嘢嚟睇嘅。 係 啊，點實用法咧？ 我覺得好似起碼可以翻嚟講咯，即係譬如我睇完本小説咁樣， 唔係啊，小説都講得噶，你都好似睇完套戲咁啫嘛，話俾人聽個故仔大概咪得咯。 咁都得嘅，都得嘅， 係咯， 都得嘅。但係我呢個我成日覺得好似我喺生活上面即係多咗啲知識，好似個常識增加咗咁樣咯。 咁其實生活常識，我覺得喺網上面都可以揾到好多嘅。 係， 但係如果微生物嘅話，我真係冇諗過 Kitty 真係會睇本咁樣嘅書 咯。 我初初睇封面，我以為佢裡面真係。 好轻松。 啲人好兴奋，分享系理科女生、文科女生咁噶嘛？ 系我其实系文科嘅，真系，所以我都系有少少中个招嘅，即系因为我多数 因为好难明啊，对你嚟讲好多嘢要睇多几次嘅，有时会 系啊系啊，但系因为佢个封面同埋封底咧，佢写得好有趣嘅，我买嗰阵时，咁我揭开里面见到其实啲字又即系都唔系话密密麻麻嗰啲嘅，咁我以为都轻松啦，咁其实佢里面嘅手法都轻松嘅，不过讲啲嘢就有少少艰辛嘅，系啦，咁我希望我消化到，迟啲可以翻嚟讲。 系啦，莫莉你系冇睇书噶啦，好明显。你喺度喺度， 你睇到知我不嬲都话成日我唔睇书，因为我成日觉得啲书咧即系太长篇会闷噶嘛。但系我咪成日都讲我话早排咪买咗本书嘅，我好坦白地理身，我系到而家都真系未睇晒嘅。但系的而且确，我觉得吸引我嘅真系要多啲图啊嗰啲啦。咁我系真系有本书。 成人嘅小说有几多会系有图片嘅咧？ 嗱系啦，所以我专系买俾即系专系买嗰啲咧，俾小学生睇嗰啲咧。跟住我有一本咧，而家 睇小学生版嘅《基道山恩仇记》嗰啲咁啊。 都系咁，冇咁夸张。但系嗰本咧，我喺咪后有不停喺度讲嘅，我成日都哇好睇啊，好好睇啊。咁系乜嘢咧？即系我买咗本书，就系讲嘅一啲历史，即系譬如由几耐历史去到而家，跟住一啲影响一个世界嘅人物咁样。咁每一个人物佢写得唔系好多，但系佢好精简。而我知道佢系一个日本人做嘅，佢就系因为想大家可以有趣啲去了解世界，即系影响到世界嘅人物，所以就做咗一个咁样嘅史序。但系其实我一睇落，我已经知道佢一定好花功夫，因为首先佢就要佢唔止系中国嘅历史，即系唔系亚洲嘅历史，佢系全世界佢都喺度，即系譬如可能连图坦卡门嘅唔知几多世个老豆啊，佢都讲埋嘅。跟住之後，你諗下佢 其實都好吸引啦、 啊， 個好內容係啊， 係啊，所以我咪會睇呢啲小學生嘅， 唔係都好都有睇好過冇睇， 係啊，即係、啊就是、我會睇呢啲人物，我覺得呢啲幾得意嘅， 係啊， 同埋短短地咯，即係佢唔係好長篇，好長唔知幾十頁只可以介紹一個人咧，咁我覺得吸引到我去睇喎。 係而家睇咗幾多啊？ 我而家睇咗十幾頁，即係睇咗啱啱睇 本書有幾厚咧 ？Total 公元前700多年， 本書 Total 係幾厚咧？我想請問我咧。 本書我諗係我一隻手指尾咁厚咯，咁高咯。 一隻手指尾咁厚都好厚下喎，字典 feel 咁喎。 係㗎，係㗎，係㗎。係 啦，咁我有陣時都會除咗買中文書睇啦，啲普通小説睇啦，我有陣時都會買翻啲英文小説嘅。我會揀啲外國嗰啲即係 number one bestseller 嗰啲最賣得嗰啲小説，就揀啲自己中意睇嘅內容買翻嚟睇嘅。 通常嗰啲係咪遲啲都會轉咗做電影㗎？ 好多好多會拍成電影㗎。 變咗電影。 係啊，但我覺得因為要練習翻自己啲英文啊，因為始終喺香港用英文嘅機會少啊，咁有時逼自己睇翻啲書咧，就pick up 翻自己嘅英文，驚退步啊嘛。咁有時有啲新嘅，譬如人哋新嘅俚語啊、俗語啊，或者咩流行語，你都可以睇到，變咗自己學翻多啲嘢咯。 係，所以喺抗疫留家期間咧，大家都可以重拾翻個好學嘅自己。 冇錯， 唔好浪費咗啲時間。 八件，遗憾。 上十点半钟听紧由方浩文嘅新歌《All We Have Is Now》。提提你啦，今晚开始咧就会有一个新嘅时间表。我哋敏感时刻咧就会做到十一点钟，而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特别节目《我们在乎你》嘅。要先听一至十点半钟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8宗是本地病例，3宗属于输入个案。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突破2000宗，达到2019宗。新增个案之中有25宗未找到源头，包括一名陪诊员，工作包括陪同老人家去医院。旺角稻香庆祝回归活动群组再多4宗个案。屯門中央廣場富林群組就新增3人確診，乒乓群組亦都新增1個人確診。另外，再多2名確診患者死亡，累計14人離世。2名新增死者本身都有長期病患，分別是77歲男子原本居住在慈雲山慈康村，以及87歲男子，他是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的院友。早前一名探访在囚人士的律师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惩教署说那名律师分别在今个月3号和4号去赤柱监狱探访2名在囚人士，之后再在今个月11号到荔枝角收押所探访另一名在囚人士。惩教署说现时那3名在囚人士未有出现病征，已经即时将他们隔离和进行医学监察，并且全面消毒相关地方。署方會繼續同衛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監察情況。立法會選舉9月6日舉行，身兼民建聯會務顧問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建議，如果疫情持續，政府應該研究延期舉行選舉，擔心人群聚集引起疫情爆發，強調是同建制派選情無關。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認為，如果因為政治理由將選舉改期或者押後，是最破壞公正的選舉，期望特區政府要努力捍衛選舉如期進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應說，考慮到疫情預計在短期內不會消退，會及早制定各種預案。美國海軍表示，今個星期分別同盟友印度、日本同澳洲在亞洲水域舉行兩次軍事演習。美軍表示，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星期一在印度洋同印度海軍派出的軍艦舉行的聯合演習，目的是提升兩軍的互通性，包括防空能力。另外，亦都派遣列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到菲律賓海，同日本以及澳洲海軍舉行聯合演習。演習將會在星期四結束。軍演正值中美因為新型肺炎疫情同香港等嘅問題關係惡化，美國早前亦都指控中國聲稱擁有南海島嶼主權嘅講法係非法。中國對美國喺區內舉行軍演表示反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32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6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瑞士法郎0.937，加元1.346，人民币6.98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9.96美元，卖出1,840.89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ybe Hong Kong 的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是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人，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10:37翻翻嚟敏感时刻啦，今日直播室咧有 Nell Nell 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莫莉， 冇错。我咧就咧早两日咧喺网上面，头先讲去睇书啦，咁我喺网上面咧都有阵时碌下嗰啲咁啊比较讲心灵嘅嘢嘅，咁我睇咗一篇文章咧，我又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因为嗰篇文章就叫做咩咧？关系再好，也不要透露自己这三个秘密。 嗰、那个关系系指情侣啊，定系闺蜜？ 其实佢意思系咩人，你都唔好同人讲自己依三种嘅秘密。 知几钱？ 我唔系，我突然之间谂起我阿妈由细到大都教我嘅，逢人只说三，唔知三分定七分话咁嘅、 啊， 就唔好讲到乜都咁啊，挖开肚皮讲晒俾人听。我阿妈成日都咁教我嘅，但我细个就好叛逆，就觉得佢嘅说话好唔啱嘅，因为我成日谂住，我光明正大，事无不可对人言，有咩唔讲得啫？咁我成日都系咁样谂。我都好大个都仲系咁嘅， 你而家都系咁噶， 而家都系啊！但系其实我开始发觉，我阿妈佢好似讲得有啲啱嘅，有啲嘢真系唔需要去讲俾人听嘅，因为有啲。 咁你睇完呢个文章之后，你觉得阿妈系咪讲得更加啱？ 今日我自己都有啲自身嘅感受，我觉得其实呢个文章唔系唔啱嘅，但系因为你可能冇呢啲经历，冇俾人出卖或者冇俾人去整蛊你啊，或靠害你嘅时候，你未冇呢种咁嘅感受咯。咁当你人生嘅历练越嚟越多，或者真系好唔好彩，有呢啲。咁嘅感受，你就会觉得佢讲得啱咯。其实亦都系不无道理咯。我觉得 系。咁、我哋就要知道佢写嗰三样嘢系咩咁重要咧？ 我都想 即系带入棺材噶咯。如果咁讲， 佢话你总之嗱，你每个人即系唔系个个都有嘅可能。佢话你自己一生做过最后悔嘅事咯。或者一啲憾事，你就唔好，就算几熟嘅朋友，你应该将佢摆喺心底，都唔好随便讲俾人听咯。 点解啊？ 咁我觉得啱噶。 即係我 譬如你或者你做嗰啲犯法事或者一啲唔好嘅嘢咧，係咪嚇？或者唔一定犯法㗎，或者一啲好唔好嘅嘢，你唔想俾第三者知㗎嘛？或者一啲發生喺你身上，你覺得好唔好，唔想俾人知嘅，係咯，可以係唔應該講俾人聽。我又相信，因為好多人呢啲嘢擺喺自己心胸裏邊，就成日話：哎呀，我積壓住，我好辛苦，屈住。但係你講咗出嚟，你隨時有危險。 哦， 你哋唔認同啊？ 我又未諗到，即係我可能我要自己 relay 下， 即係我真 係 唔希望 後悔嘅事。 嗱，我打個譬如，我自己有朋友都好多呢啲經歷。譬如我而家我同 Kitty 你好 friend， 好閨蜜，你乜都講曬俾我聽啦，即係一啲唔應該講都講曬。但可能過咗十年八年後，我同你反面唔再朋友咧，咁你呢件事就俾我攞住嚟係做武器攻擊你咯。係 呢個啱， 係喎。其實我覺得係啱，因為我真係見過呢啲嘢喎。係咯。 即係因為嗰件憾事或者你好後悔嘅事，其實、 或者不可告人嘅事， 係啦，即係其實可能你當時想講就係因為覺得你好可信，係啦， 或者當時我同你好好朋友嘛。 但其實呢樣嘢咧，你又唔想被其他人知道，亦都唔想之後被提起嘅。 係啊，係咯，跟住所以你咪諗下咯，因為你點擔保你可以同呢個人做一生一世嘅朋友呢？你瞓你隔篱嗰个都未必一生一世啦， 系 咪？咁所以我觉得啊，呢句说话又不无道理啦。因为我自己经历咗之后，我开始觉得我阿妈讲嘅嘢系啱啊。 嗯， 系咯， 系咁呢个真系要只可以对树窿抒发咯。 系，因为 我好后悔。 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嘅，你多过一个人知就唔系秘密嚟噶啦，系咪？ 你哋有冇试过真系讲咗一个秘密出去，到而家都冇人知嘅咧？即系传翻去你嗰度嘅咧？ 都有嘅，咁嗰啲可能係真係唔係太無傷大雅嘅、 即係小秘密啦， 小秘密係啦，唔係一啲好嚴重嘅秘密咯，係咯、即係嚴重嘅秘密，我覺得可能係好多嘢嘅，係咯，即係我唔知道香港，譬如我有個朋友話，我十幾年前我撞爛咗支交通燈，我有 hit and run， 我走咗啊，冇人拉到我，即係我打個譬如係咁樣。喂，我唔知道香港有冇追訴期啊，係咪可以拉得翻你嘅咧？因為有睇劇，有啲國家有追訴期噶嘛，即係呢啲嘢你係咪要講俾人聽咧？喂，我幾叻，我走咗，冇人拉到我，即係有啲人會認叻咁講，但係你會唔會呢件事俾人執住，你之後可以俾人告發㗎？係咪？係咯。 咁都係嘅，即係可能會覺得冇一個人係可以保證一世你都可以完全相信 佢。係啊，有時天網恢恢就係咁樣而發生一啲事出嚟， 小心飲醉酒講 咗 出嚟 㗎喎。係啊，唔覺意㗎喎，有時即係你呢個世界上就係好咁啱得咁巧㗎嘛，你唔覺嘅咩？ 系，我当唔系即系犯唔犯法嗰啲 咁严重啦，唔好讲得咁严重啦。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暗恋一个人咁先算啦。咁其实可能你以为冇乜事，但系当唔知几多年之后传翻出去嘅时候，你唔知会唔会影响到人哋噶嘛？ 系，有时好似你话原来。哎、我告诉你莫莉 Kitty、原来、以前、跟你老公拍过拖或者暗恋过你老公的。 是啦，这样就糟 了。这样都影响人家的感觉或者关系的嘛。其实这些可能你都想着无伤大雅的。所以有些事真的免得过，我都觉得真的不可以的。跟人家讲得那么多的。因为我都试过很多次有些事未落实跟人家讲了不落实自己又很尴尬了，之后人家问回你。又好像你吹水。是啦，好像吹水讲大话那样。所以现在有时我都学识了很多事。啊！真係落實咗先同人講啦，先講出嚟啦。咁同埋有啲可能唔好嘅人，又會去暗中整理噶嘛，炒 我 你係咯。 我都覺得即係所有嘢都係成咗事先講好啲 嘅。我以前唔識㗎，乜都同人講咗先啦，好開心。哎呀，邊個同我傾咁乜乜乜，跟住都唔成嘅原來。 因為始終仲有變數嘛。 係啊， 費事喺個變數裏面再加嘢落去。 你簽咗約都有變數啦，可以係咯。 啊，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咧？ 第二樣佢就話咧，如果你自己立下個志向咧。就都唔好讲得太准成太多俾人听。 即係驚人抄咗。 即係或者驚人抄你或者驚人会炒你啦。譬如你话Kitty， 我好想做港台台长咁。咁啲人一路中间就会炒你去台长呢条路去进发㗎啦嘛，係咪即係你有个咁伟大志向唔系唔得㗎嘛，係咪但沿途可能好多人凭佢想即係会有人一路会整蛊你啦。会阻挠你去进发囉。 系， 系啊，佢话所以亦都唔好讲到咁真或者咁 details 咯。 但系如果当人哋问你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反应咧？即系 咁，你谂第二个答案，答唔一定要老实讲噶，问你 就 讲。 即系讲大话呃佢咯。 淡淡然地讲得唔得咧？即系好轻松地讲一句， 你当讲笑咁啊？系咪啊？ 系啦，咁咪唔使讲大话之余，你又唔需要讲太多。 唔系，我唔系讲大话，我个志向或者我啲嘢系咪一定要讲老实讲俾你听咧？唔系一定噶嘛。 我唔 话 你知咁。 系我唔话咧，系几好啊！女仔系最好啦，我唔讲俾你听，我冇志向嘅嫁人咯，咁啊 ，Q Q 地咁啊，咪过咗。 女仔其实几好啊，嫁人咯，咁咯。 诶，都系。系咯。咁啊，到底第三个秘密系乜嘢唔可以同人讲咧？听首歌翻嚟再倾下。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能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些免自己找到 有诗嘅连诗雅小方言，敏感时刻啦，咁啊今日咧 Neo Neo 同莫莉啦，咁啊仲有 Kitty 咧就喺度同大家讲紧一个人啦， 系 最好都。 帮自己保留翻少少私隐， 有 啲小秘密咧， 秘密 系啦，应该就净系 唔系小秘密，大秘密都系， 大秘密都系自己知好啦。 咁你哋认唔认同头先嗰两个啊？其实。 都認同嘅。頭先解釋完之後，就覺得都好有 即係有依個危機嘅，可能你哋未經歷過啊，係咯，冇經歷過，變咗你可能好似我以前成日咁講咯， 傻更更咁啊，都講得啦， 即係咩唔講得啫，光明正大 係 喎，但係可能而家真係年紀大咗，經歷多咗咧，我真係會對依啲説話有感受多啲啦。 嗯， 係啊，第三個咧，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係了解都會識噶啦，就係唔好將自己嘅真實經濟狀況講俾人聽。 經濟狀況係啦，即係我哋頭先第一個 幾熟都好，係啊，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啱添。 你覺得老公老婆都唔好講啊？ 喂，另一半都可能作你啲嘢嘅喎。 嗯， 系咪 你话作定系作啊？即系作我啲钱咁。 喂，譬如知个老公啊，依排赚咗好多钱，老婆，哎呀，我又想买个手袋啊，咁都会噶嘛。 系 咪？ 如果你好少钱，咪唔使惊俾人作咯。你仲反而可以话完俾佢听，就 唔系啊。你 即系我哋1000蚊， 其实你有钱冇钱去。唔系喎，但系呢度嗰个文章就讲你有，就算你有钱冇钱，你嘅真实经济状况都唔应该俾人知嘅。就算你好穷，都唔应该俾人知嘅。因为有啲人会睇唔起你啊，或者会背后讲你，或者你想做。啲嘅時候就話就會話你啊，即係有機會去俾人乘虛而入咯， 嗯、 即係可以等人哋唔知道你到底經濟狀況係點，估估下仲好咯。佢哋個意思就係、 是， 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嘅。 但如果俾人估錯咗，佢以為你好有錢咁，好慘 咯。咪有得佢估咯，啲人成日都以為我好有錢，其實我好窮噶。係 咩？我哋都以為你好有錢 啫 喎。 個個都咁。即系唔需要俾人知嘅，系咯。 系，唔系啦？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即系唔需要特登话俾人哋听，因为佢哋冇需要知噶嘛。 系，同埋有啲人好中意炫富嘛。 系啦， 你炫富其实你估你好威咩？其实 你 会引嚟好多坏人，或者引人哋 set 圈套俾你啦。 系，所以咩财不可露眼啊，唔可以话俾人听啊，呢啲都系啱。 我觉得冇啊，呢啲以前阿妈讲落嘅嘢，我觉得系啱嘅，财不可露眼真系。 不过有啲人咧，佢唔直接。话俾你听佢有几多钱身家，但系佢咧， 但系你睇得出噶嘛？ 系啦，但系可能佢系冲噶嘛，即系佢嗰套西装可能真系4万5咁样。 喂，好多人真系冲门面噶，我架车有100几万噶，我架车有100几万噶，好多人 系 咯。但原来真系冇钱嗰啲喺晒你门口见到嘅嘢嚟噶咯， 或者已经系即系孭住一身卡数咁啊。 系啊，佢啲嘢喺晒个身度噶啦，就只表啦、衫啦同架车咯咁 啊， 好多都系咁。咁我觉得有啲人系中意冲门面，或者有啲工作或者去个朋友圈系需要嘅。 就好似我哋之前话睇个 Versace 嗰套戏， 系 嘛、 啊， 即系为咗去结识一啲上流社会嘅人，佢、 啊、 都要打造自己系咁啊。 咁你一定要刺翻嗰啲人先入到嗰个上流社会圈噶嘛， 系 咯。咁我啱啱都睇咗一个documentary 啊，讲一个有钱人点样去贩卖啲儿童做啲色情嘢。咁佢都系用钱去买自己入一个名人圈咯。系喎，佢個朋友圈有 Bill Clinton 啊，咁嘅喎。 因為其實佢當呢一個係投資嚟噶嘛。 係喎，又有 Donald Trump 嘅喎。係。係啊，但其實佢喺度有啲未成年嘅少女做啲埋淫嘅嘢喎。一個 documentary 我睇咗呢個。咁喂，呢個人係喺個咁大嘅名人圈裏面，但係原來佢做啲咁嘅勾當。 嗯。 係喎，所以有時真係唔可以睇表面噶嘛，你扮有錢冇用嘅。 系 咯， 咁所以其实即系嗱，头先咧讲啦，呢几样嘢咧都最好唔好即系揭露俾人知道。 系， 咁会唔会又令人觉得我哋好似好多嘢都收收埋埋，乜都唔讲？即系问你嘅又话唔知啊，问你啊，我唔讲俾你听啊。 所以有时我真系都好难拿捏，即系因为你做人成日要咁去算住度住，其实 系 好攰嘅。我以前都系咁谂嘅， 啊、 做人点解要咁样咧？但系原来咁样咧系保护到自己咯。即系我唔希望有啲事会发生喺大家身上，但系。万一会发生咁点咧，你就有嘢俾人揸住喺手啦咁啫嘛，等于好多人拍拖之后大家互数丑事一样啫嘛。拍拖嘅时候梗系无遮无掩，乜都或者结咗婚之后都大家睇晒噶啦，离婚咪你数我数你咯，乜都讲晒出嚟，你见几多咧？所以我觉得系咪有时结咗婚唔系话要呃另一半，都要保留少少自己嘅私隐而策安全咧？我觉得 到底 hidden truth 系咪 lie 咧？唔系啊，因为而家呢个世界上个网络太发达啦，啲人攻击你太容易，唔同意。以前啊， 系咪？而家喺网上面攻击一个人实在太容易啦。我觉得因为新世代、新时代啦，大家真系要更加提高呢个防范意识去保护自己。 啊，不过呢个啱。我啱啱头先翻嚟嘅时候，即系睇嗰啲社交网站啦。咁、我都见到有个人 post 咗一个 quote， 我都觉得讲得几好嘅。正正就系讲，其实我哋而家可能呢一个世代咧，太多嘢都公开，乜嘢都中意摆晒上网。 系啊，自己都唔怕公开晒自己嘢俾人睇。 系啦、 啊。 其實你好 有啲人好 proud of 咁添，係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話點解我哋唔將呢一啲嘢咧，全部都 make it private， 即係做翻一啲好私人嘅嘢咧？即係就算你有一段感情咁樣，咁你咪靜靜地等佢成長又好，或者靜靜地等佢飛嬲又好，咁你靜靜地等佢再即係重建又好。即係如果你將所有嘢擺曬出嚟嘅時候咧，你想去再做呢一個 process 嘅時候咧，其實係有難度。 係啊、你有時擺曬上面咧，你想去修補已經好難㗎啦。係係、我唔明而家點解啲人咁。唔中意乜嘢都好公開擺曬上嚟嘅、即係有啲屋企嘅事同老公兩個嗌交，就話個老公就鋪天蓋地喺自己嘅公開平台度話個老公咁樣，即係打個比喻。咁、個老公點落翻台咧？你俾個下台階佢先得㗎。 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喺而家呢個世代叫做保護自己、或者保護你身邊嘅人一個方法。 係啊，因為而家太習慣公開啦啲人。 系啊， 系啊， 同埋有時其實你見到啲朋友咁樣擺上去咧，你都唔知俾咩反應。 係啊， 即係你又唔可以炸唔知喎，係咪先？其實你又真係睇咗。 係，我都試過。 十個 like 咧，會好似俾人哋感覺咗，我哋做乜贊好啊？ 係啊，我都試過見過一個女仔朋友咁啊，公開喺度數過自己老公，跟住我都嗱加寫一句嘢，我話。诶，系咪唔好公开讲自己两公婆闩埋门讲咧？ 咁最后有冇嬲你啊？ 我唔知喎，系、因为都唔系成日见嘅朋友，但我真系忍唔住，唔好咁成日公开讲呢啲嘢，有乜必要俾全世界都知咩？ 我觉得最惨嘅就系我怕，只不过系你呢一下火遮眼，你想即系公诸世嘅时候，到等你个人冷静翻落嚟，你后悔有啲嘢真系覆水难收，或者你讲咗开去，或者你宣扬咗出去嘅时候，你。到你后悔嘅时候，你无补于事啦，系咪先？知嘅人就知咗。 系啊，所以所有嘢你做之前，真系停一停，谂一谂啊！我都试过好多次，有时半夜咧，个人比较感性啲啊，又好想写啲特别啲嘅嘢。 我都有试过。 有时写完之后，你第二朝起身又觉得，哎呀，冇核突啦，会好后悔嘅。所以有时真系每做一样嘢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先。 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即系可能 post 完一张相，或者谂咗明明你个 caption 谂咗成粒钟噶咯，即系斗木咁样斗，跟住揿完之后。或者準備撳嗰下咧，你又諗下，唉，好似硬係有啲核突。 係啊，所以我乜都係停一停，諗一諗，三思就最好。尤其是當你飲咗酒啊，好多人飲完酒嗨嗨地咧，就亂咁 post 嘢 ，post 完自己咪令自己後悔咯。 跟住又 tag 人啦， 係啊，所以有時又有啲仲要開 live 添咧。係啊，所以有時真係自己要小心啲咯，要保障自己，真係停一停，諗諗，唔好咩都習慣去 post。 喂，呢一個我係絕對認同，係最有共鳴噶。係啊，點解我成日咧？你哋咪成日喺度笑我話我。唔上网写嘢嘅， 系你都算好少用个社交网站。 系啦，原因点解咧？首先我不嬲文笔唔差啦，即系我可能少少图上面嘅嘢，我都可能要摸好多个 文笔唔差。你话你自己即系好啊？ 好，文笔唔好，证明我真系几唔好文笔。跟住之后好啦，写完晒好大段嘢咯，我觉得自己好似好得咁啦。跟住上到上面，即系铺上上网咯，跟住就会觉得哎呀唔系啊，原来都写错字啊嗰啲啦。跟住就会最后屘就有咧。你剛才所說第二早上起床的時候心想哇好像很噁心了、我就撕裂了整個鋪但其實你想想已經擺了一晚了、 已經很多人看了的了其實 是的因為我之前就太 你不紅了你紅了很多人 cap 了頭添、 幸好我唯一幸好一樣東西就是 不紅了因為總之我們就要三思做這些事之前 风水别个偷欢，可惜正义太沉闷。恐惧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替换。委屈你属哪一方？判断中多么壮观， 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在杀人，恶毒地捏着气管，这位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信，未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刎，但受不了愚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高歌坏人，将脸未够可观，就避免别再窥伴，装好过为恶人潇洒都受两拳，从未先负着欠款，智慧一般需要狠，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 就嚟去到晚上嘅十一点钟，听紧有雷心如 Jerry 嘅双面咖啡啊！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晚开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特别嘅时间表啦。敏感时刻咧，去到十一点钟咧，今晚就会完结噶咯。咁新闻之后咧，十一点钟咧就会有特别节目《我们在乎你》，今晚会有五台嘅 Bear 陈永红啦，同埋文教组嘅杜婷主持嘅。咁一路特别节目咧就会去到八点钟嘅，朝早八点钟，咁所以晨光第一线咧都褪后咗两个钟头噶。我哋听晚再见。Now